那个 MTV 到最后的时候，里面的本来是在漫画中男主角就不断的撞着漫画的框格，然后就变成一个真人，慢慢的走出来了。这个是阿哈合唱团 Take on Me， 这是一个80年代经典曲目。这是我们今天朋友好友挚友李耀带来的。Hello， 李耀，你好。 哎，大家好。来之前看了光夏在 Facebook 上面的今日节目预告，就觉得一样的事情，有着完全截然不同的认知跟表达方法。 真的吗？ 对，就是。 因为我是写说李耀很喜欢80年代，所以他要来放80年代的音乐。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今天我在一个挂满了棉啦、纱啦，或是亚麻布做成的衣服的衣柜中，硬塞进去几件尼龙的、有垫肩的、很突兀的衣服进去。 我懂意思，你就说声音纺织机其实就是有点像无印良品小清新的节目，但是 没有，我没说。 因为这不岂不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那个批评吗？不过还是很高兴你今天带来一些垫肩跟一些黄金闪耀的装饰，来自80年代，还有那些红唇。 对，其实对于80年代的迷恋，当然取决于你现在多大的岁数。如果我现在是50岁、60岁，那个痴迷迷恋绝对 会是在于70年代或者是更早。那80年代就是我现在40多，所以就差不多等于是小学到国中之间，你渐渐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在运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商业模式。这是讲的好听啦，讲的实在一点，就是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你大概都会知道了。那各种有趣的东西，我们现在构筑出我们娱乐工业 现实样貌的很多元素。我一定要这样讲话吗？ 你要，因为我们喜欢听你这样讲话。 就是很多好玩的东西其实就是在80年代一个蹦出来然后成熟。你不管是影像的处理，不管是玩具超合金或者是电动玩具等等等，其实都是那个时候跑出来的。 对， 你可以看到各种实验，比如说那个时候的 我一定要叫 MTV， 我就不想叫 MV。 好， 对，那时候的 MTV 有多少创意在里面，有多少创新在里面，那一直到慢慢演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在电脑动画还是成本很高昂的的那个年代，你加入一点点电脑动画，或者是你用手绘等等各种后制的方法弄出那些东西，说实话，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十几岁的时候，你很难不去迷恋那个年代。 对，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对对对，然后不管是画面、声响等等等，电子合成器在那时候开始大量出现在音乐里面，你很难不被那些新奇的东西吸引。对，那所以比如像刚刚在放 Take on Me， 你听到前奏的时候，如果你在动的是你的脚，那你当年可能就是一个很懂得玩的，可或许会去跑舞厅的等等等这样子的人。那如果你在动的是你的右手，那你一定是个 keyboard 手。不管你是成为台面上的 keyboard 手，或者终究成为在家里玩琴变成一个兴趣的人。对， 好，从一首歌分析了整个时代的背后的背景，跟为何有一群人他还停留在80年代的原因。 倒不是停留，而是说你等于你有一个你租了一个迷你仓。迷你仓就在你家附近，你走几步路就会到了，你想到的时候你就可以过去把它打开，然后坐在迷你仓里面一下午。那些都是你喜欢的东西，可是你暂时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你的家里，但你总可以找到一个地方，你随时都可以去，然后享受一下那些东西带给你的乐趣。 我们今天就打开这个迷你仓。我有想到说，为什么90年代对我来说老实说是有点空白。我后来的分析就是90年代我太忙了。可能80年代的时候，就应该是说你自己的那个十几岁那时候真的就是比较空闲，然后东看西看。但是真的到90年代的时候， 对，你就开始忙了。80年代的时候，小学、国中甚至高中，那时候还没有周休二日。礼拜六中午放学之后， 你开始想的是，哎，我今天要去哪里玩？ 对对，还有一个一定要礼拜六中午一定要看《霹雳车》《霹雳游侠》。 哎，所以那个跟现在的心境一比，你就会知道那时候你是处在一个多么没有压力的状况之下。你即便有课业压力，但是那个课业压力是怎么说呢？那是一个反正就在那边的，你就接受它吧。 嗯， 你反正它一定就会在那里。你不去管它，你闭上眼睛它还是会在那边，那你不如就把它放在那里，反正你终究要去面对它，那其他的时间你就拿出来去想想你今天要干什么。我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去光华商场买一个模型回来做。各位，光华商场以前是有模型店的。 我们今天小朋友是李奥，我们继续来听80年代音乐。 OK， 所以继续，如果你曾经是个 keyboard 手或你现在是个 keyboard 手的话，那你的右手可以继续动一动。我在放这首歌之前，我这样讲好了，其实现在很在音乐工业这一方面也经常把80年代拉回来变成是一个销售的重点啊。比如说以稍微 geek 一点的角度来讲，现在老的电子合成器的方式又被带回来了，重新复活了，并且相当受到欢迎。那有一些琴它的广告，之前才看到一支广告，一个卖音色的广告，它就是大概一分半钟，然后用它里面的音色大概就秀了一些简短的乐句，那全部带着走一个小节两个小节，可是你听了之后你就不自觉的就完全被吸引了。就是各种歌的前奏。对，就是你在你深夜的时候你可能会跟着他弹，对，幻想自己就跟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比如说 Jump，比如说 Take on Me， 比如说比伯利山超级警探等等等，或者是甚至更早之前的爆米花Popcorn。对，那个东西一旦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就不可能再把它忘掉。那经常会出现的大概就是以下这一首歌， 听一看。So 每次放完这首歌，李奥应该都会学前辈余光先生的口气说。 上一次节目已经学太多了，有点不敬的感觉。 好好好，好你、 my fault。 好， 其实，在广播节目放歌的时候，就是节目主持人之间彼此聊天的时候。 嗯， 那不论话题，总之刚刚光夏提到了一个字叫 credit。 嗯， 哦，那他说光夏说，其实他们可能只是希望要我的 credit。那这个字又把我的思绪很快又回到八零年代，为什么呢？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是下了课会跑去打电动的那个，我不能讲坏小孩了啊。如果你是下了课会跑去打电动玩具的人，那 credit 对你来讲就是你有几道会出现在右下角，你投进一个五块钱就是 credit one。对，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听到 credit， 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会是对。那个电动玩具上面的荧幕， 天哪！ 对， 李奥真的满脑都是这些。好，我们那个说是不能说，应该不能算是宅男吧，应该算是科技系的。 因为宅这个字，你在台湾已经被、已经衍生出自己的意义 了。 对，如果在原来从日本过来的那种意义的话，我觉得我某方面讲，我可以说我自己是个宅男 ，otaku。对，只是现在在台湾被曲解成这个样子，那我就不会说我是一个宅男，至少不是台湾 一般普遍大家认为的那种意义上的宅男。 对，对， 所以如果或者英文讲到底是个 nerd 或是一个 geek， 这个又是吵不休的。对啊，但或许吧，各种都有一点。 好，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朋友。好，请继续。 好，八零年代那是一个很塑胶、很欢乐、很石化工业的年代。 嗯， 对，大家整个世界刚刚从石油危机慢慢复苏过来，然后各个地方都好繁荣，电竞都好高，衣服都亮亮的。 对 对，各种新材料等等等。好，那所以我一直觉得八零年代是个很欢乐的年代。那在音乐风格方面，当然也是各家不同的新的音乐都不断的跑出来。好，那除了刚刚那个新浪潮之外，我接下来下一个要放的就是八零年代一个 icon， 就是 Wen。 嗯， 啊，那当然，之所以会想到放 Wen 的音乐，是那天就忽然想到，哇，光是过去一两年就走了好多音乐圈的人。 对 对，一般要说就是可能上帝他想要组乐团，他想要开个演唱会，所以就征召了一些人上去。那 George Michael 也走了。 嗯， 那以前都觉得。英国人怎么可以那么帅？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有希腊血统。 对啊， 对，那个英国人的长相应该可能是 你有得罪英国人吗？ 欸，说实话，我脑袋里面现在有既定印象，比如说哪个民族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私底下四下无人的时候，我都可以讲给你听。 嗯， 对，但这个嘛，这是非常 听的时候， 这是非常 offensive。 我们有英国人的听众朋友。 对对，所以这个，对不起啊，非常政治不正确。好，那我接下来放了两首，都是 Wen 跟 George Michael 的歌。第一首叫做 Freedom， 嗯， 第二首叫做 Faith。听过 Faith 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前面的管风琴其实就是 Freedom 里面的旋律。 哦， 那其你再把这两个歌词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你可以当成 Faith 是 Freedom 的续篇。 嗯， 因为歌词上面你可以找到某种连结，可能都是对某一个女孩的迷恋，但是在迷恋的同时，你又告诉自己不行，我现在不可以这样子，我要保持一些距离，我对她有某种应该算是我尊敬她，所以我不能瞎弄她。 嗯， 像这样子的感觉，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 Wen 很多歌是非常享乐主义的。 嗯， 哦，那 Freedom 跟 Faith 这两首歌放在一起，你会觉得有某种节制的成分在里面，那就格外有趣。 好 好，那当然 Freedom 这首是非常欢乐的啦。 嗯， 那 Faith 就又更甚至你又感觉又更宗教一点点，我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是个人的口味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听 Freedom。 Every day I hear a different story. People say I'm actually no good for 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前来朋友是李奥，我们主题围绕在八零年代。一如各位所知道的，李奥不断提醒各位，当放音乐或是进广告的时候，就是主持人跟来宾在聊天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召唤了不少对于影集的一些想法，我劝他说要赶快看那个《权力游戏》，然后他说他最近才看完的一个是叫《海豹六队》的。我说这是什么叫《海豹六队》？ 就是美国有一个叫 SEAL Team， 就是他们的特种部队，然后六队是其中最精锐的部队。 嗯， 所以那八集的迷你影集就是围绕在海豹六队营救人质的这个事件上面，对各种战术考据非常正确而且详尽。对，你光听他们队员之间的沟通，各种医疗的攻击的等等等，就觉得哇，真是一个感官和知识上的飨宴。 因为李奥对军事以及有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曾经在多年前上节目的时候，他全身穿了那个生存游戏的一整套的衣服，跟带着他的武器来节目。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带来一手提袋，黑色手提袋里面都是他的武器。我 因为节目做完然后就要去玩了。 好，不过那很久一件事情，好，还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影集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刚刚听到是Freedom George Michael Wham， 应该是 Wham 混合唱。嗯，然后接下来就要听到你说的 Faith 了。 对 Faith， 我一直认为这是 Freedom 2、Freedom 的续篇。虽然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它有一个 Freedom 90， 嗯， 它的确有另外一首歌，而且那个 MV 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 YouTube 找。我一直觉得80年代一直到90初的歌跟 MTV 是不能分割出来，是不能分割的。那有兴趣可以找一下我刚刚说的那首叫 Freedom 90， 跟 Faith 是同一张专辑的。他那个 MV 把当时所有的超模全都集合在一起， 哇哦， 对，然后就好像他们在唱歌，每个人几个镜头，每个人几个镜头，然后导演叫做大卫芬奇。 哦哦哦，原来是他。 对，看一看就觉得会不会忽然间他们就死了。 我们来听听看。 好，我们称之为 Freedom 2、Faith。 Cause I gotta have faith. I gotta have faith. Because I gotta have faith, faith, faith. I gotta have faith, faith, faith. 刚这首前面真的是 Freedom 的前奏， 对，就是没错， 那个 organ 弹的就是对 I don't want your freedom， 对，没错没错，这个真真切切的， 对， 那个其实以前曾经打算，如果说去 KTV， 我很少去 KTV， 曾经想要练这首歌，然后去 KTV 的时候唱，可是后来放弃了。对，所以 很难。 对，所以去 KTV 还是始终唱我唯二会唱的两条歌，第一个是伍佰的《求鸡狗叫》，对，然后第二个是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然后唱完声音就哑了，就下课了。 原来你是这一型。好， 好，我们回到新浪潮，好，New Wave， 我们回到。有既定长相的英国人那边， 好， 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歌是 Simple Minds 的，这首歌叫做 Don't You 括号 Forget About Me， 因为 我昨天惊觉，我在想歌，这两天我在想歌单的时候，我惊觉我嘴上一直挂着 New Wave， 那当然第一个我 New Wave 都是比较排行榜的啊，有一些比如什么 Gary Newman 或其他那些的，这个可能更经典的，我大概很早以前放过，但是我一直没有拿来放。那可是即便是排行榜上的 New Wave， 我发现到我一直漏掉这个团，就是 Simple Minds， 他好歹也是那时候 New Wave 的大咖。后来我想一想，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拿他们的歌来放呢？我觉得大概就是跟国中的时候死孩子个性有关。国中的时候学英文，那时候你接触到这个语言，然后你听到一些发音，可能总是会笑，可能是全班都一起笑。举个例子，比如这首歌叫 Don't You Don't You 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那其实那时候一堆这是我们的合唱学校啊，班上四十几个那种半人半兽的死孩子，然后一老师讲 Don't you， 然后台下就笑，哈哈，因为觉得那个 you 那个音感觉就是很好笑， 对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下意识听到 Simple Minds 这首歌，就觉得这首歌好好笑，对，就跳过。然后来想不行，我们总要对他表示一点敬意，所以决定今天就把它拿过来放。就是 don't you 括号 forget about me， 我相信你也觉得 don't you 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好笑， 没错。 好。 到是 Simple Mind， 然后这首歌 Simple Mind 的 字好，这首歌叫 Don't You， 挂号 Forget About Me。你如果在你讲 Don't You， 就觉得很尴尬。 对啊， 所以 我不知道是他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后面加一个挂号，所以 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嗯嗯嗯， 好多了。 好，对 ，Don't You 然后每次听完新浪潮的音乐的时候，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概八零年代的时候，全英国音乐圈的人都鼻塞。你回去听那时候 New Wave 的台面上的团，不管是 Simple Minds， 不管是 Depeche Mode， 不管是 OMD 或是 Tears for Fears 或是什么 Spandau Ballet， 你会发现到所有人都鼻塞，全都是一个鼻塞的声音在唱歌，无一例外。 应该是说他们是用鼻腔共鸣吧？ 我倾向于可能。鼻塞可能会激发你脑内的某个区域，跟电子音乐有关的。 对 对对对，所以可以得出可能十万年前我们就已经预藏了电子音乐的基因。 赞，你这些谬论真的是。 哎，我们不是说人类都是从非洲出来的吗？ 对啊， 对啊，所以 也有可能。 对，所以非洲人只是目前经济差一点而已。如果你让他们经济起飞，可能非洲马上就变成电子音乐大国。对，因为人类元祖的基因就被触发了。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我觉得他应该开一堂课，大家觉得呢？ 去成立一个邪教，这样就可以年入千万。 好期待啊！而且我们刚刚讨论到，原来发现，原来 Leo 也是喜欢异性的，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哦，真的吗？ 对，我们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对，但是我家里有好几只异性，大的、小的、Q 版的。没有到很多了，但对，但是每次都可以做出那个活灵活现的体态。 哦天哪！ 对，因为基本上异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生物。 对呀、 对它除了头大了点之外，其实它的体态整个身材是很好的， 比例都是很完美的。 对，然后又迅速，无坚不摧。对，如果别人扁它，别人就倒霉，会被它那个血液腐蚀掉。 没错， 对，等等等，对，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生物。 对，这种真的太迷人了， 而且，我们今天的节目稍晚之后，我们会稍微谈一下一些科幻电影之间的关联。 好， 八零年代的科幻电影没有很多部啦，其中几部而已。好，现在把焦点拉回来 ，New Wave Simple Minds 之后呢，我要再放的是 Tears for Fears， 叫做。大椅子之歌，我一直搞不懂他们那个专辑的名称。其实这首歌也算是专辑里面比较有名气的，但是始终比不过 Shout 跟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好难讲，这首歌叫 Head Over Heels， 也有拍 MTV 啦。但在这个年代，对，有拍过 MTV 的歌，就是受到重视的歌，至少是 A side 的歌。对，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 A side、B side。因为黑胶的关系吧。 哦， 对，好，那这首歌就是 Head Over Heels， 我只把它翻译成就是头上脚下吧，颠倒，随便。 好。 是那个Tears for Fear 金柱之泪合唱团的，这首歌叫 Head Over Heel， 然后是 Leo 带来的。这首歌以前奏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好听？所有的记忆都回来。其实我喜欢这首歌更胜于当时的笑。 嗯， 我觉得这首歌好厉害，因为它中间有个记忆点很强的那个副歌， 对， 然后但前面又不落俗套的一些那和弦的进行方式。 所以，如果真的要在那时候的 New Wave 英国 New Wave 里面那些比赛团里面选一个的话， 嗯， 我第一名我投给他们。我觉得真的要分一个高下，我真的觉得 Tears for Fears 是厉害厉害， 对，比较厉害，他比较art， 就他们没有那么算了，我这样讲的话会对其他团有点不敬了。 其他感觉还是比较偶像吧，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有点， 他们两个感觉就是完全是靠实力的。 对对，就他，而且他们的东西比较深一点点的。就你真的可以再多挖出一些东西。我们姑且不论歌词的意义或者是什么，就光是音乐的编曲上堆叠上，他们用的元素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比较有深度一点点的， 对， 应该讲说大家都同样有深度，他们又多比较有深度一点点。 你到底是一直在害怕得罪哪一团？他们应该没有在听吧？ 应该没有 吧。你好谨慎、喔。 对，这样讲好像他们都在， 好像那些英国乐团都在听。 对不起，我把自己想象成宇宙的中心了。 对、 ，sorry。 是。 OK， 好，那现在。New Wave 到这边稍微告一段落，我们现在进到 Rock。 好， 对 Rock， 同样是80的吗？ 对，讲到摇滚乐的话，那当然就是从头到尾，比如说120、130那种硬干下去的 Rock。 你讲的是速度，对不 对, 對, 對, 對, 對, 對？要跟听众解释一下， 速度就是快节奏的、重节奏的东西，这样下去当然听起来绝对很爽快。但那时候我喜欢的另外一种是。他们可能叫 hard ballad， 就是硬巴拉。 然后， 可能前面是抒情的，但是进副歌之后就变成重节奏的。 哦、 对，那时候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调调。那所以我今天准备两首这样子的歌，有一首比较有名，等一下再放。那我们现在先放了这一首，那个团叫 Night Ranger， 这个叫 Sister Christian。反正他就是告诉一个女孩，你必须要去勇于追寻你的梦想。那 Sister Christian， 你可以把它翻成基督教修女，或者是你也可以单纯把它当成是一个名字。反正总之就是在鼓励那时候的头发都烫得蓬蓬的女孩子们要去追求你们的梦想。那时候多半结尾可能就是你要跳上一个敞篷车，里面塞满了帅哥子。好，那这个就是那种很标准的 hard ballad，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曲式。 Night Ranger Sister Christian。 Finding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在脸书的那个粉丝团上也已经有热烈回响了，有人说直接表白说李奥我爱你，然后有人说他真的应该去开课。李奥你真的很受欢迎 啊，我开课你们要来上吗？ 对啊，真的这就是个问题了。 对，这就是这个 赞不代表、 百万赞然后无人到场，我觉得大概会是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现在要再累积去累积人气。 现在都在讲什么蓄积能量，然后怎么爆发，现在那种那个企划书那种，我就是看着觉得这些不知所云的东西，你还要收我40万，到底是怎么回事？题外话 ，OK， 刚上一个小时，我好想讲上个世纪，好，上个小时放的 Sister Christian， 好，就是很标准的 Hard Ballad。 对， 我一直觉得，当你失智，当你消沉的时候。Power cord， 你说实质？ 对，实质， 失智啊， 失智。Power cord 是你唯一的救赎， 真的耶， 铮铮铮扎，对不 对？ 对啊，多好、所以每个人都该买个电吉他，然后买三颗效果器放在你家里。 你不要说，因为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我整个电力快要被充饱了。我之前真的有点那个 low battery， 可是现在觉得哇，快要充饱了，想。我觉得节目结束前大家应该都会超开心的。 所以就像那个什么留言终结者，对，两个主持人的名言，有任何问题 C4 可以解决一切，对，当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Sawtooth Wave 可以解决一切，好，这是电子的神器挂，如果是摇滚挂的话，当你有任何 Chord 可以解决一切，多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第二首 Power Ballad， 但这首就有名的多，这个是 Heart 的，对，就是一样，前面抒情，然后后面就 情。你当时几岁？13岁， 国中喽。好 ，Alone。 Now it's 这首歌是 Heart 的 Alone。 如果以前你要玩乐团的话，如果你是键盘手的话，你被分配位置大概就是这些前奏间奏，就是可以弹到的。哇，我就觉得超帅的。 对，那时候是 Wilson 姐妹的那个，现在都喜欢讲颜值，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就是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他们长得最漂亮的时候。 很好，刚才留言有人说李奥我爱你，然后还有挂号个修，然后李奥在下面留言说跟修，我觉得跟修这个词是哪来的，他就说是其实 是既有的词汇。 对，是既有的词汇。对对对，就是所谓的乡民用语或者是宅宅用语。 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大家还记得李世潮吗？就李兄，大家有听声音防自己的话。我只要如果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我旁边有两个挚友，一个是李浩，一个是李兄，听他们两个就知道现在到底在干嘛。好啊，我们听完了Alone， 接下来要听什么呢？ 先岔个题吧，反正今天就是聊天说话放音乐嘛。 好， 刚讲到宅宅对不对 ？Otaku，但其实我跟一堆朋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社群小团体，我们在写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写他，我们就会把宅写成他。 哪个他？ 就是那个 it 那个他，跟宅长得很像的那个他，反正就是故意写错字嘛，就像以前我们讲国文造纸很好，类似的意思，就一种自以为是的幽默，对，但是就可以衍生出一些其他，比如说 significant others 重要他者，就代表这个人是一个很厉害的宅宅，对，这个要写出来之后才看得懂了。 重要他者。 好，这个话题扯远了。那接下来 每次听你讲这些都好开心哦。 我们接下来要从硬拔辣换到硬摇滚。好，那稍微讲一下，就是有一些音乐在小时候听到的时候，你可能在第一时间之内你觉得听起来很排斥，听起来不高兴，就不想听它了。可是在事隔多年之后，如果你在偶然的机会你又听到了，重新接触，你可能会惊为天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以我曾经在这边放过的，比如说 Prince 的歌 Kiss，又是一个被征召到天上的人。 对 Kiss 国中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想天哪，这个歌怎么可以当排行榜第一名，听起来猥亵的要死，难听死了。可是后来在听就觉得，哇，这首歌真是好听的要死。 长大了。 对，那 ZZ Top 也是，ZZ Top 就是来自德州的一个 Hard Rock 团体，主要灵魂人物就是三个人，两个大胡子，一个比较没那么大的胡子，然后三个人都穿黑衣服戴墨镜，那小时候做国中的时候看到那个就觉得，哦，好土， 很不吸引人， 对，就算了。可是前阵子又在听到他们的歌，然后赫然发现，哦，他们的歌声猛有力，那是一定的。而且我发现 我一直以为 ZZ Top 他们就是那种 很土的土摇滚， 对啊， 就是纯吉他的。 No， 不是。 是吗？ 不是，等一下放在这，对，等一下放了这一条，你听了就知道，乍听之下你根本觉得那是英国新浪潮的前奏， 是吗？因为我小时候的确就很说，就会觉得 ZZ Top 到底好在哪，为什么是排行榜。 对，那当然他们真的有过土摇滚的时期，可是后来其实没多久他们就开始引进很多很丰富的配器了，像接下来这一首专辑叫做 Afterburner 后燃器，那这首歌叫 Sleeping Bag 睡袋， 你一定都要翻成中文。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可以找得到 MV， 那 MV 还蛮好笑的，对，很有意思，也是有一个故事，然后结合了一些手绘的特效，蛮好玩的。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前奏，你听的绝对像是 New Wave。 我们听到的是 ZZ Top， 他的造型大家一定会记得，就是戴大，不是戴大，就是一个大胡子，然后戴着墨镜，就是很感觉很壮的几个壮男。 对，就是德州人，他们像那个我永远记不起来，就是美国不是有一些人叫什么艾 Amish 还是什么？ 对对对， 是哈， 对 对，就是那个中笃行简单生活的那一挂人，就有点像那个样子。 然后又有点像重机车手， 对对对对 的混合。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妹她搞不清楚 ZZ Top 跟 Kenny Rogers 有什么差别，还有跟 Kenny Rogers 有什么差别。我还画了一张解说图表给她。哦，我今天其他朋友是李奥，总觉得不同朋友来声音纺织机，好像总可以引发我的不同的真实面相。比如说李奥，那个我从小看着他长大。我也一起找他，然后我到今天才知道，哦，原来李奥也是喜欢异性的，以及其他，我觉得他今天谈的话题跟放的音乐都特别振奋人心。好，我们听完 ZZ Top 之后是什么呢？ 先岔个题，讲到 Kenny Rogers， 你知道他当初有演过一个影集，在台视有播的， 不知道 西部影集 哦，真的吗？ 对对对，然后主题曲是他唱的， 嗯， 主题曲叫《Gamblers》赌徒， 哦， 对，那首歌。改天再放好了， 好， 其实放出来应该很多人听过，但我不可能现场唱给你们听啊，很难听。对，但是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认识 Kenny Rogers，然后后来才知道他跟那个 Shania Easton 有合唱，对，就哦， 刚刚就是有人建议你要不要开节目，然后我就说这个避掉了，就是李奥刚问说如果他开课有人会来吗这个问题。然后李奥说他可以在 YouTube 上开一个频道，你觉得如何？有可能吗？好想看哦！ 你们会给钱吗？ 问得好，对啊，你看，这个是自媒时代最现实的事情啊。 好，我们先规避掉这些现实上的尴尬的问题， 是， 对对对，免得到时候开个一小时的直播，结果那个。 嗯， 我那个有术语，那叫抖内哦。 哦，是吗？ 对，就是 donate，就是捐献。 哦， 就如果你是那个游戏实，那叫实况主。 嗯， 对，他们那个现场就比如收礼啦，或者怎么样，经由那种线上支付平台，就会有 donate。 哦， 对，那个是他们的收益来源。 哦，可以直接从。 对对，所以像之前那个后来说 PayPal 禁止国内交易。 哦。 对，那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那所谓的实况主。 嗯， 对，就变成你少了一个很方便的 收礼物的 抖内。 嗯， 欸，我坚持讲术语，这样比较贴近。 抖内，好， 好，现在回到摇滚，下一个 ZZ Top 收到抖内都是一些异性的布娃娃， 变现啊，现金啊。 好 ，OK， ZZ Top 之后下一个是 AC/DC， 但是我以前他那个 slash 其实是一个电力符号，所以你可以讲 AC DC， 这样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嗯， 那国中的时候，那时候看到那个西门町卖很多 T 恤，就是各重金属或者重摇滚乐团他们的 T 恤 ，Iron Maiden 最多，我觉得都是科幻的、僵尸的、骷髅的什么。那时候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如果那时候有这个词的话，我一定会讲这些东西好中二。当时我也是中二，我觉得你没事穿个骷髅在身上，这样子很帅嘛。那 AC/DC 也是其中的一员，AC/DC、Black Sabbath、Iron Maiden 等等等 ，ZZ Top 也有，但是没有那么骷髅。 嗯， 好，那现在回到 AC/DC， 如果你对这个团有印象的话，第一个应该会想到他们的吉他手，就是穿着。青绿色西装跟短裤，然后袜子拉到膝盖的吉他手，然后舞台动作非常多，叫那种 duck step，就是压步或者会在地上滚来滚去，非常狂野的一个家伙。反正他也是那种什么百大吉他手其中之一啊 ，Angus Young。之前他们后来又翻红是因为 Iron Man 钢铁人，对，钢铁人又用了70年代、80年代那些重摇滚的。很多歌，所以让那些团，又翻红，比如说 Black Sabbath， 比如说 AC/DC， 或者是等等，一时想不起来。好，那我现在要放的这一首，很抱歉，并不是 Highway to Hell， 那是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 Who Made Who。这其实是电影原声带，这其实是主题曲，那是 Stephen King 他自己执导的一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 嗯， 那也是他这一生中唯一执导过的电影。 嗯。 他想要把它拍得很恐怖很血腥，可是整部片配上 ACDC 的音乐，其实你就觉得是那种欢乐无脑 B 级片，就你知道会死一堆人、嗯、但是又觉得好欢乐Stephen King 绝对没想到他自己把那部片拍成那个样子。好，这首歌叫做 Who Made Who、 嗯、 MTV 也是非常的欢乐、嗯、最后就是画面上一大堆 Angus Young 大家一起在那边起步走、 哦、 超振奋人心的。那这个对，这个就很生猛，这就不像 ZZ Top。 刚那个 ZZ Top 你听到最后你说这是 Depeche Mode， 诶是耶，好像是耶、 嗯、 没有，这个就是纯粹的 ACDC、 嗯、好，然后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 School of Rock 里面那个 Jack Blair 他的那个他的原型原来是出自 对对对对 对， 对， 原来如此。 ACDC 它等于是一个 sign 或是一个 icon， 嗯， 对啊，就是在重摇滚里面还没有到 heavy metal， 但在重摇滚里面他就是一个 icon， 你没有办法忽略他、嗯、那特别是 Jack Black 那样的人，他会喜欢他，也觉得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好， 那现在来一点90年代的东西。 好， 有一句俗谚说One Grumstein a day keep a doctor away，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俗谚吧。 好，接下来放的这一首是他们比较拔辣一点的歌，叫做 Cafe、嗯、就Piano。 好， 这个就没有那么， 你所谓的拔辣听起来是什么样子， 就听听看咯。 嗯， Sie sagen zu mir, schließ auf diese Tür. Die Neugier wird zum Schrei, was wohl dahinter sei. Hinter dieser Tür steht ein Klavier. Tasten sind staubig, die Saiten sind verstimmt. Hinter dieser Tür sitzt sie am Klavier. Doch sie spielt nicht mehr, ach, das ist so lang her. Dort am Klavier lauschte. Wenn ihr Spiel begann, hielt ich den Atem an. Sie sagte zu mir, ich bleib immer bei dir. Doch es hatte nur den Schein, sie spielt für mich allein. Ich goss ihr Blut ins Feuer meiner Wut. Ich verschloss die Tür, man fragte nach ihr. Dort am Klavier lauschte ich ihr. Und wenn ihr Spiel begann, dort am Klavier stand ich bei ihr. Es hatte den Schein, sie spielt für mich allein. 我觉得我们听众的很特殊品味，声音纺织机的听众，嗯，像 Leo 今天来放的音乐就很多人留言，然后之前是有这么多爆留言量，是我们英国人 George 他放那个迷幻音乐 Psychedelic， 也是哇，大家就好开心哦，所以好，我相信我的听众真的很特殊的品味。平常我放很多人来节目都说哦，我怕得罪听众，所以 我不敢放，我只敢放什么那个，反正都没有什么人理会。就是各位来声音纺织就是要放这种东西。好， 刚让我想到你说 英国朋友 George 让我想到一秒钟激怒英国人。 好说 啊，你不是叫 Nigel 或者叫 Tom 吗？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一秒钟激怒英国人吧。 会也好，来去问他。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英国人身上。也是八零年代的一条歌。这首歌当初看到 MV 的时候，他的 MV 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唱了六分钟的歌，然后背景是那种物换星移、日食，然后那个宇宙这样子。这两个人叫做 Peter Gabriel 跟 Kate Bush。那这首歌叫 Don't Give Up， 歌词其实就是一个男的在倾诉他的失智，然后 Kate Bush 就在安慰他。其实当初 Peter Gabriel 他拍的 MV 每一支都好看得不得了， Kate Bush 其实 也一样， 对， 但唯独这支 MV 就是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就真的是从头到尾也没有到一镜到底了。那国外对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我一直忘不了，他说这是一首励志歌曲，没错，你可以抱着 Kate Bush 抱六分半，这是多么的励志啊。应该讲那时候 Kate Bush 真是美到不行的时候， 对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妖精那种，就觉得就是在那个塞尔蒂克什么的， 对他的声音啊，然后他的那个气质， 对他的样子，对，所以 你说的塞尔蒂克是个 Celtic 吧， 说错了，对不起。 那叫居尔特 、抱歉，想到NBA 去了。好，但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听觉得他的确有一种 温暖的可以疗愈人心的感觉。虽然 Peter Gabriel 的嗓音灼灼的我一直不喜欢，但只要 Kate Bush 出来、嗯、一切就正确了。 嗯， 好，就是这首歌 Don't Give Up。 听到这个两位演唱分别是 Kate Bush 跟 Peter Gabriel 这首歌 Don't Give Up， 然后你要带来的， 我觉得 这两个人就是两个超级神经质，我相信如果同时跟他们做朋友，正常人绝对被他们搞疯。 而且李耀刚不断盛赞 Kate Bush， 我好喜欢他的 才气， 外表加才气。 好，接下来这一首歌其实上一次来就放过，但是上次来忘了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很多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是应该就是音乐圈上面的一个译文， 嗯， 但是我是很后来才知道的， 嗯， 就是这首歌叫 Money for Nothing。 那这首歌前面那个 I want my MTV， 嗯， 那是谁唱的？那是 Sting 唱的。 对， 据说是当时他刚好Dire Straits 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好像也在附近， 嗯， 就被抓过来了， 嗯， 所以我小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谁？一定是个咖，但因为这绝对不可能是 Dire Straits 里面任何一个人的 vocal， 嗯， 可以唱得很好，但他又是谁？那当然，这件事情不会在你生命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不需要穷究一生去研究它，所以你只可能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比如说在找歌单。然后忽然间发现这件事情，然后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嗯，哎，哇， 对，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凌晨两点半的一个顿悟。所以我决定再来放一次。那同时我也必须要帮这首歌平反一下，因为我相信电台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十次应该有十一次大概就是从前奏的一半才开始卡进来。 嗯， 所以这次我要拜托光下，我坚持从头开始，即便前面会很小声。 好， 不要， 我们把开音量开到最大。 对 对， 好，那就是 Money for Nothing， The Dire Straits 的经典名曲 Sting。 好，真的已经开始了。 Thank you.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You play the guitar on MTV.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Money for nothing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 Now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Let me tell you, damn guys ain't dumb. Maybe get a pistol on your little finger. Maybe get a blister on your thumb. We got to install microwave ovens, custom kitchen deliveries. We got to move these refrigerators. We got to move these color TVs. To the little faggot with the earring and the makeup. Yeah, buddy, that's his own hair. The little faggot got his own jet airplane. Hawaiian noises, he's banging on the bongos like a chimpanzee. Oh,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Get your money for nothing, get your chicks for free. We got to install microwave oven, custom kitchen deliveries. We got to move these refrigerators. We got to move these color TVs.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You play the guitar on the MTV.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Money for nothing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 chicks for free. Money for nothing and your chicks for free. Ooh, and money. 啊，这不是太明显了吗？ 对啊，这个各位同学啊 ，Sting 根本唱了这条歌的一半 半首，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发现？ 余光余大哥，为什么当年你没有在闪亮的节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 对啊，我们刚刚两个人很生气，为什么余光余大哥没有告诉我们 ，Dust Street 跟 Sting 合唱这首？喂， 对，而且。当初买那个宝丽金的录音带，那个歌词纸上面，他没有任何 credit 在里面， 他只有歌词的。 对对对，所以 也没有人提侧标，也没有人提。 对， 但是如今一切都解开，因为里面的那些根本就是 Sting 他的 对啊 唱点型的唱 法 solo 嘛，这就像那个、oh、比如说很多台语歌曲 和音一出来之后，他就几乎把整个和音就几乎把整个副歌都唱掉，那是一样的道理。 对啊，而且他们都唱 MTV， 他可没有说 I want my MV。 不过其实他指的是那个 channel 啦。 对对对， 对他指的是那个 channel。 嗯，然后 Sting 在这个歌里面真的表现得很精彩。 对，那就是、所以当初会愤怒，就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笨。 竟然没有听出来， 对，那完全就是 Sting 啊，每一个表现方式、根本就是 Sting 的表现方式，你应该要知道的。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这近五年来一个很音乐很重要的发现，力宏发现的。 没有，但其实维基上面都有写，只是我之前没有去查而已。 哦天哪， 所以这就 还有更多的音乐的迷茫。 对，这就提醒了原来自己是这么的懒惰，对不对？ The truth is out there 对，You just don't give them a shit. 天啊，我觉得我要心脏病发了。 对，所以这只是提醒了自己有多愚蠢而已，所以格外的愤怒。好，那我们现在把心灵沉淀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对很庄严的歌。如果你是宅宅的话，你一定听过这条歌。 嗯， 就是当年押金手的《攻壳机动队》电影版，这是它里面最重要的插曲。 嗯， 叫做《摇乌塔》。嗯，那即便是前阵子上映的好莱坞版真人版的《攻壳机动队》，它的片尾仍然放了这一首。哦， 我去电影院看的那一部，基本上就把所有的元素，漫画、动画、电影、电视版全部都放进去，对，他不想激怒任何一个宅宅对，但其实那部片其实拍的 说实话我觉得跟导演才气有关啦， 我没有办法给他太高的评价，但是出于义务还是要去看，因为毕竟在那个时候，或怎么讲，攻壳机动队，然后接下来要拍的银翼杀手新版的， 哦，也要拍新版的， 对对对，拍新版，雷利斯考特监制，然后现在在上映的异形圣约，好，其实以前的东西还是被拿出来重新诠释， 对， 然后而且又都是经典中的经典，比如说银翼杀手，好，那这些片子中间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些关联，那这些片子除了异形之外，我当初都有跟我哥去电影院看，好，银翼杀手里面，当你看完银翼杀手你觉得很好像很深奥，比如说那个最后生化人垂死之前讲那些什么，我看的舰队在猎户座里燃烧什么什么说，哇，不懂，但是看起来好帅，所以像这些片之间的各种关联，比如说《银翼杀手》建筑了未来城市所有的样貌，那中间的生化人每个人的样子，他刻画出来的样子，像那女的生化人走出来，是不是很像 Blondie 的主唱？对，那个样子，那Blondie 的主唱呢，那个 H.R. Giger 就是异形的设计者，曾经帮他们做过一些 artwork、那当然，所以这是他跟异形之间的关联，又是同一个导演、对，然后又有同样的美术设计，但我这是在乱凹那攻壳机动队后来，尤其是这个真人电影版，它未来城市的样子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银翼杀手，那即便是动画版其实都有一点点那样子的影子，所以这东西整个都是糅合在一起的。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说谁什么电影是源自于什么，是源自于什么，但其实你都可以再往前去找到更早之前的根源，只是说那些根源，比如说 某些小说，或是某些动画，或是漫画，可能在台湾没有那么红，所以你不知道。 对， 我举个例子，比如攻壳机动队，我们可以往前再推，有一本书叫 Neuromancer， 如果你去找你去查一下，那是 Cyberpunk 的始祖之一，其实那有些概念是从那边来的，但是因为那部小说在台湾没有正式中译本，也没有改编成电影漫画等等等，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所以大家就变成说就是开始独尊攻壳机动队或是其他这样、但是其实没关系，你在作品里面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就好了，那而且你只要知道那些老东西又要重新被翻出来再拍， 对， 似乎值得期待。异形就算了，雷利斯考特你老了但是银翼杀手似乎值得期待。以他目前释出的预告片来讲，他还是放了 Vangelis 的一些主题在里面、对，你听到几个音符下去、你就知道哦所以值得期待、 对，真的。 然后里面有几个 cut 就是可能是生化人跑出来的样子，跟 当年第一集2020年那个时代的生化人、长得还是很像，就是80年代那个 女生的头都狮子头蓬蓬的，然后烟熏妆，对，你就觉得你的兴趣隔了几十年终于又回到了原点的感觉。 对，那或者是你讲的悲观一点，就是好啦，你又被好莱坞操作了。那对，讲到这些言不及义的东西，其实我只想告诉大家是异形是一种很美的生物。 好， 雷光下也这么认为。 对对对对对，好。 那好啦， 最后要听 Kraftwerk， 因为只剩一点点时间了。 对对对，也是另外一句俗谚 One Craft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 对对对，一定要来一下。 对，一定要来一下。Electrocardiogram。 今天非常谢谢 Leo 来，下回再见咯。 好， 开课哦，拜拜 要来哦，要给钱哦， 拜拜。